已经被刑事拘留了，而且他还有那个相关的叫做关系店，就比如说我带小柱去这个化妆品店要东西， 嗯， 那么最后钱是我从这化妆品店里返过来的， 啊， 只不过我给他点佣金， 哦， 叫佣金吗？叫回扣吧。 对，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明白了。 好家伙，防不胜防啊！ 哎，所以这件事就会引发一个我的思考，就是恋爱当中 哪儿找这么多的胡子八兔的男朋友的？ 恋爱当中就是说，我看了两篇文章，一篇文章说吧，嗯，聪明的女人在恋爱当中一定要坚持的七个原则。其中有个原则就说，美好的爱情不应该跟金钱搭上半点关系，出门的时候不要让男人出钱，也不要追求什么共同的财产，既然没有结婚，感情归感情，金钱归金钱，女人要在经济上学会独立，我觉得有道理。完了我又看了一篇文章，说这个男人的拍拖一定要牢记这些话，帮助很大哟。说这个男人约会啊，最好啊多多少少给女人花点钱，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 主动给女生送点小礼物小惊喜，不用很贵重，二三百就可以，但是呢礼轻情意重，它代表的是你的一份心意，感情归感情，金钱归金钱。哎，你看怎么两边都给说了， 所以说呢 花不花呀， 花归花，但是呢这个是骗子呀， 骗归骗。 你说啊，比如说小花咱俩出去约会去， 嗯， 如果说啊你找完我那宁静又找小柱去，那不行，你不能把我跟小柱当一类人啊，你不能管我要完又还管他要，那我的面子放哪儿？ 哦，那你这核心是爱骗是没关系的，不能可着那几个人同时骗。 我的意思就是骗我可以，不能把我跟他搁一块儿。 好心态。 嗯， 小柱这时候应该补一句，我招你了。大街快乐事，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，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，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。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远员英宁，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主题歌小院，作曲周飞，作词小底，演唱西游乐队周飞。 心疼爬过了墙，燕子飞上了梁，门前的槐花香，树叶在摇晃，水中的小金鱼儿啊，瞧着那嘴挺壮。小院里有东风起，风起藤林黄。时光悠悠过，听听这边响，咱们几个老街坊，时不常的得拜访。没事逗咳嗽，再逗咳嗽，事儿不往心里装。四九城中一个小院儿，咱在这地方快乐永远不断，娱乐七十二变，快乐永远不断，娱乐七十二变，快乐永远不断，娱乐七十二变，快乐永远不断，娱乐七十二变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满城烟花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毛阿敏、张杰演唱。 雪花纷纷来将世界亲吻，雪落无声轻叩每一扇门，灯火满城醉问今夜心愿还有多久的星辰。 每当烟花推动时间年轮，我听回声心却肆意狂奔，有些怀念是此分，何年何月再相逢。 满城烟花绽放尽孝繁华，满地雪花等候青春